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que。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卢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卢汉推鼓。 剛才我們就在說 What if 如果梁振英做了五年呢，我們就準備在多倫多和溫哥華開分部了。那我就剛才都想到其實應該開去一帶一路就是去這個波叔出城的那個這個 Kaisenstein 吉爾吉斯哈薩克烏茲別克那些地方，我想都有市場，我們都 應該有，因為實會在那裡見回香港的朋友 可能見到黎文樂樣，今天特別嘉賓黎文樂或者是什么呢，林辉啊，见得最多可能是。因为逢春社运去了旅游。 去了旅游 是。对，就在一带一路找回他可能。即是每次香港这个即是有这个最激进的激烈社运的时候他都在旅行中的时候。那就今天呢就另外一单新闻挺有趣的，就是我偶像侯志强就上电台。 是。 就是介绍这个新界党。那就语出惊人啦，就是说有听众说你是黑社会这样，他就。即是不置可否，他不是否认啊。 是是 是。然后呢就是呢说他们呢就是会长毛和范国威就危机的。 是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有五席啊。 是。 在这个来年九月立法会里面。然后侯志强就说为什么会长毛和范国威的对手呢，就是因为他声称啊，其实在之前他已经讲过的了，其实。他就是一个就是本土派来的。 是。 是香港的。嗱这个不是讲大话，其实。鄉绅就真的是香港的本土派， 嗯， 因為他們是原居民來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如果你真的講講講本土去到最 narrow 最 narrow， 不是講血緣和講地緣的話，嗯，那他們就真才是真正本土派， 嗯， 就不是那些咩學這個學院那些民族論啊那些 成功論， 是的，我覺得侯志強這句說話是有些分量， 嗯， 但特別他就所以呢他就由此推論就是長毛和范國威有危機， 是， 我覺得就很有型這句說話，即係呢啲就叫做口黑學啦， 嗯， 即係打左燈轉右，你明唔明啊？明喺新界東就係叫叫阿周浩鼎呢票嘅，或者懟阿張學明 嘅， 但係我擺出嚟，我敵人就係你嘅共同敵人就係周阿長毛， 嗯， 同埋阿范國威， 係係係。 咁即係話我哋都係屬於呢個咩咧？就是，建制嘅一份子， 同路人 啦，係啦，同路人啦，係。咁所以呢個新界黨個界咧就係界票嗰個界咧，咁我咧可圈可點， 嗯。 咁但係我估啊，呢班人咧。其实就是为利益的， 嗯， 所以今次作势组党搞不搞得成呢，很多人就说想落见其成，就去分了建制派的票，那很明显这个建制派看到 了， 中联办都会看到了， 嗯， 由区议会选举一路一个的分裂一路到新界东补选， 嗯， 好了，到现在九月会不会就是真的见真章呢？我觉得侯志强就拿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出来就组党，嗯，这个关键时刻有两方面，第一发叔要交棒，我估啊，刘宏发嘅身体真系唔 系 好掂啦，连立法会嘅位置都要辞啦， 真系发叔。 我估佢都拖到就系三个月啦，即系唔使补选啦，咁就辞去呢个位置。咁啊，发叔亦都希望喺佢老人家即系身体维和之前咧，就将个权咧大权就交俾刘业强，交俾佢个仔。 阿仔， 咁但系好明显阿仔咧就冇办法 command 呢班乡绅啦， 嗯， 即系咁样呢，這个方中信。林家华同埋呢个啊刘青云咧系唔妥咧呢，這个咩嘅就系阿叶璇嘅。 嗯， 点解咧？就因为佢分得大，佢哋分得细。 嗯， 而佢哋系走嗲。 系 嗱，乡绅你要记住，好多嘢系要冇钱系做唔到嘢嘅喺新界。 嗯， 咁所以选举每一次，所以流动老人院咧系要俾钱先至架车先 要嘅，系啊。 咁咧就系另外就系所谓新界嘅发展大计，就譬如元朗南呢啲发展大计咧。 嗯， 其实就要俾条路去行先得。 嗯， 咁所以咧就今次组党，我觉得其实系冲住刘业强而嚟。 即是说想希望是什么呢？起乡议局未住。 嗯。 即是说我们的朋友呢其实是不看乡议局台戏。 嗯。 好啦，究竟乡议局的传统势力，即是刘宏发啊、林伟强啊这些乡议局势力，能不能够撳得住这些激进乡绅呢？大家留意一下，他们 真的是本土派，所以 他们真的是本土派的。因为你记不记得他们萧能门郑氏都是他们来的。当时反对新界僭建，不是曾树和啊那班，是不是全部都是有底的嘛。所以呢变成了呢，这班激进乡绅去组织这个新界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希望什么呢？就是拿最大的利益。而最大的利益我觉得甚至不是立法会的议席，我觉得而是新界发展里面的利益，在新界丁屋政策维持等等这方面的利益。 或者丁屋可以起，好像他讲起六层。 如果根据杜琪峰的预测，其实是丁屋大厦三十几层。 是是是 是是是丁权集中飞晒飞晒在一起。林家华就下去收丁嘛。然后就说那条友喂我识英文那条友给他说不是六十万那条友给他打到扑街。那就这个其实就是我相信大家如果想知道新界党的发展是怎样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去有线电视重温这个《射定风云三》。 嗯。 我觉得就可以看到这个侯志强的下场是怎样。我觉得搞不成这坛事。 或者即是在这里打锣打鼓啫，咁跟住就是这样逼雕。 因为是啦，而家未埋台倾啦。 是 啦。咁就要等对方出价啦，即是 offer 啲乜嘢啦。 是。 咁先至可以换取佢哋去支持建制派。 是。 九月的立法会选举里面，虽然在新界东补选大家表面说这个新界佬没有动员，但是你看回票站开票的情况，事实上周浩鼎在北区的乡郊里面的得票呢其实没什么点输的， 同埋是同上一届是差不多很近的，没什么点 输。我估计失了什么呢？ 是西贡的乡市票，因为哪吒就是 因为哪吒 西贡的大本营，就是在那里拿了一些乡市票，但是传统的乡市势力并没有在新界东的选举里面是背叛这个民建联。究竟他现在说出五条友去选举，我觉得这个就是谈判筹码来的，就开天杀价。但落地还钱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不是要刘宏发交给刘业强的议席，即是所谓乡议局的功能组别的议席， 真的是利益多一点。 我觉得是这班是讲利益 的。而他发觉如果他不去leverage 嘅话咧，就冇人骚佢。大家唔同佢哋搣雕嘛。 系啊，因为佢而家喂，我而家空出嚟话介你票啊，咁样 系 咁，嗰啲人就会惊嗰阵住吓，同你倾噶嘛，起码会同你倾先啦。 第二样，我觉得咩咧，系为咗十二月嘅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究竟新界佬可以集结咗几多票？但系大家唔好睇小乡市系一个几有組織的勢力，在選舉委員會選舉裏面，就我想30票走不掉的，他就是 block。如果是一個梁振英沒有對手的，他就沒用了這票。What if 如果梁振英有對手的話，其實他那些票就緊要了， 關鍵少數都是關鍵。 是的，大家 recall 回當日2011年小桃園飯局爆發的原背景是什麼呢？就是因為鄉議局本來是支持唐英年的，而實際甚至上梁振英在第一 round 的提名票都不够，就他要向乡议局叫票，而在叫票里面就安排了一个小桃园的饭局，就是向乡绅叫票，就是通过接触一些社团人士而去拿乡议局的票，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呢，其实这一班乡绅也都不是善男信女，即是现在这个反乡议局主流，乡议局主流就是新光颈靓的了，即是那些 乡绅嘛， 是的，就是陆国荣那类了， 即是曾江那些东西， 叶璇那类了，是的，曾江那类了，就是族中的长老啊，那些上了位的了，那些密叔密叔那些， 是 的，但是这班不是嘛，这班就真的是林家华来的嘛，所以他们仍然是要用很多古灵精怪的方法呢去壮大自己的在新界的影响力，而等到个利益谈判里面呢，不要只是得到乡议局主流派是攞晒啲利益，而佢哋自己可以分翻一杯， 即系变咗佢哋都系第二梯队嘅，即系少壮派， 新界嘅少壮派， 新界嘅世代交替， 哇！新界嘅世代交替系仲困难，我觉得，即系只有系咩咧？去到刘皇发咁样，即系已经大部分时间即系出唔到嚟喺医院啦，咁样，咁先至可以咧就系交俾刘业强， 咁但係佢哋嘅世代交替亦都係以呢個宗法繼承為主嘅，交俾自己嘅仔 嘅，係啊，世言雜仔。 係啦，咁咧就記者問個侯志強都好笑，喂，你個仔好癲嘅，打人嘅喎，我唔會好似我個仔咁。咁所以咧就嗱呢、這個鄉事大家都知咧，如果佢哋玩真章咧，其實係冇實力嘅，我覺得。 係。 因為鄉事是一個分裂的一個團體嚟嘅，因為佢哋個利益 利益集團純 利益組合 啫， 而係冇一個所謂理念的組合啊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容易咧，就會為咗利益打起上。嗱，咁而家實際上喺新界發展裏邊嘅咧，最大嘅利益有幾範，我覺得第一範控制喺發展局手上， 係 而嗰一範咧就係喺林鄭月娥出任發展局長嗰陣時咧，所以佢同阿劉皇發嘅關係咁密切係有原因，包括就係蓮塘口岸啊，好多呢啲收地咧。其實你是要是靠鄉親來去擺平，而是利益瓜葛。咁你佢亦都要將發展局裏面一啲嘅發展項目嘅消息要通知劉皇發，等佢預先落釘。咁呢個就一路以嚟咧，香港政府喺管治新界嘅新界嘅模式。咁但係呢個模式咧就係咁樣，佢會揾最大嗰個搣掉。係。咁咧就佢唔會揾侯志強，唔會揾上海仔，即係話嗰三兄弟咧，即係六國集團同政府搣掉嘅。係。而唔會係呢個四方集團，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劉青雲地咧係即係係陀地，係本土派，但係上唔到位，係咪佢冇一個認可嘅身份嚟同政府做deal，咁所以佢要起之期出嚟係有原因，就係話嗱，你變咗以後就係同我哋兩邊要傾，如果佢起到之期出嚟嘅話，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要真的要去 deal with 呢班人咧，其實相對嚟講係仲難過 deal with 劉皇發。 嗯， 即係因為佢哋嗰個利益係仲犀利，同埋咩咬得仲大啖， 同埋佢哋係更加係冇底線啊。 Yes， 係啊，係啦，就係、是、呢個叫做冇底線抗爭。 冇底線， 佢哋係啊，真係冇底線抗爭。係啦，咁所以如果林鄭能夠做到特首咧，新界就發達嘅。你問我， 嗯， 係啦，即係如果唔係拱開陳茂波，林鄭揸旗啦。咁嘅話咧，就鄉親就翻身嘅，我覺得，因為鄉親長期以嚟都係林鄭嘅政治上嘅盟友嚟。 係， 佢做發展局咁耐咧，全部都係討好鄉親。 嗯， 所以係絕對我唔明白，去到點解佢喺上屆政府任期尾嗰陣時候去搞新界島嘅僭 建？係。 咁我完全我覺得係政治原因嚟。 嗯。 就係咧，或者唔撈啦，咁我就去咗聲， 官到無求， 拱冧曬佢。 係。 係啊。 膽子大。 唔係拱冧曬佢，係搞彎佢先。搞到新界佬起哄，是出嚟捣亂， 系 咁樣嘅狀態。咁所以佢一做翻呢個老二之後咧，成個新界僭建問題又消聲於無形， 無形之中 係冇執過法喎。你好難想像喎， 係 成日經常個口話以法治港，你要信特區政府好誠實。 係 其實你問翻佢點解阿林鄭司長喺新界僭建問題裏邊，最終有幾多人被起訴咧？出咗幾多條清拆令咧？究竟而家仲有冇個政策係要清拆新界僭建物嘅咧？而那些超過四層的僭建物有多少被清拆過呢？那你有沒有講大話呢？最終是吧？所以就是說永遠這些人呢，你問我貼的話呢，如果梁振英不連任呢，我會貼林鄭，我不會貼曾俊華。為什麼呢？因為他就是最接近習近平那種路線，是什麼呢？他又強硬又有文望，相對梁振英啊， 是。 而還有一班香港本地豬呢， 是以為佢係好嘢， 以為佢係好嘢。而我覺得嚇，到時到後真正新界變色咧，其實就會喺下一屆特區政府啦。 嗯， 包括係咩咧？包括成個新界東北大規模開發，哦、包括大嶼山大規模開發。 係， 因為傳統佢都係同新界島勾結嘅。 嗯嗯嗯， 即係大嶼山開發計劃就會加速進行。你唔好以為梁振英冧咗， 嗯， 大嶼山計劃就會擱置。 我唔会啦， 绝对唔会啦、嗯！地球已经阻止唔到大屿山开发噶啦， 系金正恩都唔得， 金正恩都唔得，系啊，即、就、系、是、时在必行噶啦， 系、哎， 因为嗰个牵涉到成个港珠澳大桥同粤西，即系珠三角嗰边嘅利益，成、嗯、个利益集团嘅整合嚟嘅， 系系， 因为嗰个系根本就系唔系为咗for香港，本身嘅，嗰、 嗯、 个 CBD 啊，所谓大屿山 CBD 啊，其实唔系for香港嘅，咁、 嗯、 所以就。如果你話新界人組黨呢著能唔能夠成功戒到建制派嘅票咧，我覺得就機會唔大。 嗯， 最終佢會因為利益而收偏咗， 係 而繼續咧就係喺呢個擺流水席啊，喺呢個掌心雷啊， 嗯， 呢啲老人院、流動老人院裏邊咧就去賺佢嘅蠅頭小利。 嗯， 但係咧你話 究竟可唔可以擺平得到主流鄉議局同佢哋呢啲激進鄉紳之間嘅派系利益咧，就難啦，因為劉業強冇嗰個地位， 嗯， 即係佢冇佢爸爸嗰個地位。 係啊， 咁法叔本身其實因為即係好似張仁龍咁樣多年嘅，你諗下，龍叔走咗咁耐，佢契女， 嗯， 仲可以攞到票嘅噃，即係方國山 啊， 係啊，係仲可以攞到票嘅喎， 嗯， 係嘛？咁你諗下，呢啲就係所謂傳統鄉紳嘅影響力。 嗯， 咁但係如果你話劉業強有冇咁嘅影響力咧，我覺得就好成疑問。我覺得， 嗯， 但係我覺得下一屆嘅香港嘅政局，如果梁振英連任嘅話咧，係會成個建制進一步分裂。 嗯， 呢個就必然嘅。 嗯， 唔單止係新界，包括商界。 嗯嗯。 但你睇到而家咧，旺角騷亂之後咧，其實商界冇乜表態， 係喎，冇咩 冇按 bot 嘅，係啊，冇按 bot 嘅，其實係以前唔係噶嘛， 嗯， 一有事一吹雞，跟住開座談會，座談會之後跟住紛紛表態，跟住政協表態、人大表態、商界表態，跟住左一步就收廣告費噶啦嘛，大家係嘛，就登全版廣告噶嘛，喺度係靠嗰啲賺嗰啲錢噶嘛，咁就冇喎今次， 嗯， 咁所以我覺得就嗰個亦都係反映到咧。即係而家呢個情況都幾詭異，究竟新界呢個叫新進步聯盟啊，能唔能夠成功？ 新進步聯盟啊， 能唔能夠成功誕生咧？我自己睇淡嚟嘅。 嗯。 但係如果去到年尾區議立法會選舉開波咧，咁我覺得咧，佢點都要作勢出幾條隊，等你勸退佢。 係。 即其實呢個就同道誒唔係嗰啲即係社團人士捧盤吉嚟有啲相似。 哦，係啊，係啊， 係啊， 係啊，收保護費咁樣，係。 咁但係咧，建制派就假搞嘅，就唔係真搞嘅。 嗯。 本土派同泛民之間係真搞嘅， 係 就真鬥嘅。咁呢個就係個分別啦。因為最終好多人話誒、泛民唔爭嘅，其實唔係。最終你係冇一個叫做老坐啊。 係選老坐。 係啦，你冇一個老坐喺度咧。可以擺平得到各個字頭的利益嘛， 是， 但是我相信香港的管治的新的秩序模式是什麼呢？就是要摧毀香港本土所有政治山頭， 嗯， 然後由一個老錯去揸旗， 是， 由他去告訴我們今期哪一個揸旗， 嗯， 就是哪個揸旗， 嗯， 那就會進入一種這樣的管治模式。所以侯志強地我都是看到這個趨勢，即是说我不需要再经乡议局， 是 不是？如果是的话很简单，这个叫做 Balkanization， 巴尔干化，其实所有这些前苏联国家都进入这样的状态，嗯，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分崩析， 嗯， 其实香港是慢慢步入这个局面的，民建联都面对 分裂， 是的，民建联都面对这件事，那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老错就是最容易 control 的， 是 当你巴尔干化的时候，嗯，就最容易 control， 嗯， 就是呢工聯會又分幾條隊，民建聯裏面再分，而家睇到啦，其實梁美芬有一條隊啦， 是啊， 就係呢個叫做誒經民聯啦，係嘛？跟住我相信好快就會策動自由黨內部分裂啦， 嗯， 因為當初亦都係因為自由黨壯大咗之後咧，就被分裂啊嘛， 嗯， 劉油芬啊、發叔嗰啲出走嘛， 係 阿梁君彥嗰啲出走嘛，係所以變成經民聯啊嘛， 嗯。 咁所以咧，就我估下一 round 咧，就會再進一步分裂， 係 就再分為就大大小小，大約每一個政黨唔超過五個議席。 嗯， 嗱咁咧，對北京係最有利，對特區政府嘅管治係最不利。 嗯， 你諗下，如果你要做雕，即係你同一時間要對住以前對住兩天人嘅啫， 係有對幾廿天 民主黨民建聯搞掂兩天人搞掂， 係 而家唔係。最慘就係咁啊！佢哋之間互相影響、互相牽制。 嗯嗯， 如果你同呢個丟咗，而呢個會通水俾呢、這個，呢、這個會夾你。 係， 而佢哋又會打龍通一齊夾你。 係， 即係你諗下，即係當然好多人好恨咗30多萬，我相信嗰啲咁嘅啊吳克儉啊，即係冇咗個30多萬俾個老婆斬到，我諗。 係， 但係問題就係你調翻轉諗啊！如果你真係要認真做嘢， 嗯嗯， 即係好似佢咁 hea 做冇所謂嘅。 认真做你点样去 lobby 啊，大佬？ 我哋点 lobby？ 散到咁， 系嘛？咁啊，就大家都会变咗苏锦梁啦。 系， 就系攞《倚天屠龙记》发完烂渣咁啊，完啦，当做嘢，就将个波抌俾人啦。最衰都系你啦，最扑街系你啦。 系， 咁以后跟住香港嘅政局就会系咁。 嗯， 系嘛？你五个人一个政党，五个人一个政党。 系， 然后大家就根本上系唔会有共识嘅喺所有问题里边，嗯。所以就算存唔存在拉布都好咧，那个管治质素都会系大幅倒退。 系。 係倒退到個地步，大家根本上喺一啲好爭議性，包括標準工時啊，包括退休保障啊、醫療保險啊呢啲咧，係唔會有共識嘅。 嗯，而政府亦都推唔到嘅， 推唔到，因為佢哋嗱好簡單，我覺得佢哋曾經即係佢哋是施政係一個點講咧，係好似我哋開口種，即係同我哋做網台一樣。你明唔明啊？雖然我哋冇錢，佢哋三十幾萬，但係佢哋大家嘅水平係一樣，即係話佢當施政就係講完會做咗，會發生。而我相信呢屆政府裏邊一個好壞、好壞嘅 demonstration 俾香港人睇到，就係、是、施政等於出口術， 講咗當做咗， 或者推卸責任，或者最衰都係你，最撲街都係你，跟住搬龍門，係嘛？呢、這個就係成個今屆政府俾人睇到嘅質素。我舉例好簡單。上一屆政府做標準工時，其實是一個很難的難題。個原因是咩咧？因為長期以嚟，香港的自由派經濟學者同埋商會是反對。 係 當時周永權做出的決定，就是話先做一個叫做自愿性的工資保障運動。 嗯， 等你哋僱主自己做先。 嗯， 如果成效不彰，喺一年之內就會正式進入立法程序。 係。 是不會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研究再研究，這個嘥Q氣，因為個問題不需要研究，根本係只有做定不做嘅啫。如果做是用什麼方法做？如果不做，你要解釋俾人聽點解我不做。如果你好像梁振英咁樣話研究、研究、研究嘅話，揾個梁志雄嚟啦咁樣，即係話唔做噶啦。其實，如果你做嘅話，就好似標準工時，就應該好似最低工資咁做，係嘛？我就先自愿性質，因為已經有一個上一屆政府一個成功實施嘅先例俾你睇到啦嘛。 最低工資已經做咗啦。 咁你而商界，你上屆肯按波，點解你呢屆唔得啊？係嘛？咁你就話，如果一年之內標準工時係成效不彰嘅，好多僱主係唔願意自愿制度嘅，咁政府就要準備立法。 係，即係先玩下合約工時先，唔得，跟住就 合約工時唔得就立法啦。咁你商工會，我覺得都唔會嘈得咁緊要。你而家擺明係走數，而走數得嚟係咩咧？係契弟， 仲要喺裏邊賴人咯、 啊，係賴人，不斷喺度賴人，工聯會都被賴啊！係嘛？即係你諗下一個政府施政點可以咁無恥咧？我覺得你有權有責啊嘛，你唔係普通人啊嘛，你行過旺角，你唔係普通人嚟嘅，其實係你係嗰個運動嘅領導嚟嘅，其實係你唔可以話我只不過一個普通示威者，等於一個官員一樣，淨係話自己我一個普通人，我有言論自由，你冇，對唔住。因為你是一個官員，你有權，係嘛？有權就有責。咁你諗下，點可能去到最後尾就係最衰都係你反對啦？你兩邊傾埋佢啦，你兩個傾掂佢啦。喂，咁我點解要你成個政府成棚人坐喺度，加加埋埋幾條友都成百萬嘅咯喎，已經一個月。係嘛？你政府冇管治意志嘅咩？你嘅政綱嘅實踐嘅目標咧？喂，然後最後尾做唔到就賴啦，賴呢、這個賴嗰、那個，又話土地問題，又話呢樣嗰樣。我從來冇見過一個政府咁多年以嚟，1991年開始，即係我食呢行飯，係冇見過一個政府係無恥到今屆政府咁嘅地步，係夠膽咁樣去賴賴呢樣賴嗰樣， 乜都唔關自己事， 而乜都自己唔關自己事，仲夠膽話政府係誠實，你哋要信政府。去到今日喺退休保障問題裏邊，你連起個名啊！已經擺明係誤導公眾啦， 係咯，明屈即妖魔化嗰樣嘢， 係擺明你想妖魔化嗰個方案，你先至起個咁嘅名俾佢啦，不論貧富啦，大佬。以前你揾翻轉頭啊，90年代政府做嘅為越僱報告書啊，人哋點樣去 name 嗰啲，全部有曬嘅呢啲 record 喺度，人哋點樣 name 呢啲唔同嘅方案，而家先有咩呢啲方案？梗係唔係啦，20年前已經有啦呢啲方案，係咪？係點解今屆唯獨是要用一個咁樣？咁核突嘅名字，你咪 spinning 咯， 系咯， 系嘛，仲要俾人睇穿你 spinning 咯，你越做 spinning， 人哋覺得你越核突咯， 但系仲要死唔認咯，死拗咯，仲要 死拗咪再核突啲咯，就係咁簡單咯，跟住人還恰你咯， 系，跟住仲要鬧埋，誒、哎、幫過你嗰啲都變咗契 弟啦，再鬧你咯，再唔係最後一步咪喊咯， 系啊， 就係咁無恥， 跟住就話我已經上咗天，越上天堂預咗位俾我啦， 系啊， 即係話老公讚我靚啊， 所以我就話你睇翻轉頭。我覺得唔會嘅。如果佢點會無心去下一屆特首？我話我俾你聽，好簡單。嗱，各位網民幫幫手，將佢過去兩個月所著嘅唔同嘅衣服造型 cap 出嚟，做一個 sequence 你睇到，佢從來比任何一個時段，佢嘅公眾形象係更重視自己公眾形象。 嗯， 係嘛？咩人會咁做？如果係咪官道無求嘅人會咁做？一个官道无求嘅人系会唔会咁 concern 自己喺权力面前所讲嘅说话，而去敢于去不断去得罪嘅民意啊？官道无求嘅人系回复人性，回复人性嘅话，应该系咩咧？系讲人话， 系 係咪喺旺角蘇聯裏邊應該係港人話，而唔係第二個出嚟附和梁振英。 係啦， 係咪喺退休保障裏邊你應該係港人？ 係， 係咪而唔係不斷去譴責、去爭取全民退保嗰啲人？呢、這個就係官道無求啦。但係如果一個人咁重視自己外表形象，係咁刻意去打扮，如果唔係有所求，係乜嘢原因？ 嗯， 係咪唔係話佢不嬲都貪靚？係咪你話嗰個係陳太？由阿恆都要出發嘅咁樣，係嘛？咁就大家都明白喎，係嘛？而係不嬲一個唔重視自己外形嘅人，而能夠點解突然間呢段時間裏邊係咁重視自己外表咧？ 嗯， 係嘛？嗰個唔係有所求， 除非有外遇嘅啫。 誒，呢個可能性二，我講緊可能性一啫。嗱，可能性一嘅機會我覺得大啲，我覺得 或者一二都有啦。 咁亦都冇有可能嘅。當佢有咗呢個感情上面嘅刺激 滋潤 之後咧，就會對權力有所追求。 係， 又或者佢會對權力嘅追求令到佢年青化。 嗯， 係嘛？即係好多人都係咁啊。即係好似畢加索咁啊。 嗯， 即係佢個創意係要靠女人激發嘅嘛。 好似李國章咁。 係啊，或者李國章咁樣，佢對佢為咗要喺一個年青貌美，都唔係年青啦，四十幾歲嘅啦，其實都。即係呢個女士前面去威咧，佢一定要咧係變成自己一個好 muscular， 係 即係雄風抖抖啊， 係 仲見過雄風雜誌咁樣， 係凍凍命啊要， 係啦，下次其實不如唔好攞手指搞冰嘅， 哇， 攞條脷搞，你諗緊用咩搞啊你？ 凍命嘅嘢啫，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即係。好容易揾到嘅啫，就呢啲我覺得。 但要對住佢咁多張相都幾難頂嘅，呢個工作都唔易做嘅。 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觀察嚟嘅。我哋觀察政治，我覺得我成日都話咧，唔好睇政客講乜嘢，睇佢做乜嘢。 嗯。 點解咧？因為做出嚟先係真實嘅。 嗯。 講嘅嘢永遠都係一種 spinning 嚟嘅。 嗯。 無論佢嘅政見係乜都好。 係。 一係搬龍門，一係諱過於人。 嗯。 係咪？最終你睇佢做乜嘢？如果一個政府嘅施政，咁多年，而系只系一路都系一个土地问题，咁样嘅话咧， 又从来冇解决过添， 亦从来冇解决过。其实根本就已经唔系意识形态上系咪左倾，系咪染红？即系嗱，如果一个染红嘅人，唔一定系废嘅。 嗯。 而问题就系今届政府，我自己即系由局内走翻局外去睇咧，最大嘅弱点，其实佢系一个好管治能力好低嘅政府。 嗯。 而那班人的管治意志是很低，他根本没有心去 proceed 的东西，而每一个人只是想 exit， 是怎样在现在这个政治局面里面去保住 自保， 是的， 保住自己声誉也好，保住份 量。而我觉得很多有志从政的人要明白一样东西，其实做公务，即是做政府公务，即是做政策，做公共政策，其实好像是做 craftman 一样，即係唔係話開口做，唔係話坐喺度亂噏咁咪得。Craftman 係其實係要差唔多係 死鬥難鬥、 死磨難磨喺一啲執行細節裏邊，大家喺度做一個 intellectual 有 intellectual 嘅 level 嘅一個 brainstorming，去諗通曬個執行細節，然後先至再諗下點樣去對公眾推銷，點樣去爭取立法會支持。係每一步其實唔係蘇錦良嗰種發懶， 係 亦都唔係梁振英嗰種開口重，自己講完就會自然發生，而做唔到就賴人哋。 嗯， 從來都唔應該係咁嘅。譬如土地問題，從來都係個難題嗰陣時候，你就要諗點樣去 lead 住個政府嘅 team 去 go through 嗰啲政府內部嘅規劃程序。係，譬如改變土地用途，係需唔需要成立新嘅 office 或者新嘅專員去專係去走嗰啲程序？ 嗯， 而令到嗰啲嘢個時間係短啲，加快土地開發，而唔係走去賴嗰啲區議會，走去賴司法 覆核 嗰啲人。呢啲人係已經不扭現存在，呢個權利亦都存在。 嗯， 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候你感到痛心係咩咧？即係個政府嘅質素嘅倒退，其實喺掩飾喺佢強硬下邊。 嗯， 佢用一種強硬嘅施政嘅姿態嚟去掩飾個無能。 係， 而大家就係 X Y 交叉佢嗰種強硬。 嗯， 而睇唔到佢嗰種施政上嘅無能。 嗯。 其實呢個先至係今屆政府，我睇咗四年以嚟咧，係一個最明顯、最明顯嘅問題。 嗯， 係政治上嘅無能， 就係廢， 係廢 一個字廢。 然後就用左嚟掩飾廢，用左嚟掩飾廢。其實就係即係好簡單，即係你公司有同事咁樣做嘢甩甩流流嘅，係嘛？跟住你每一次你話俾佢聽，喂啲嘢咁做㗎，就作曲要咁寫㗎，要 推銷自己的作品要咁咁做嘅。跟住佢聽兩句，其實佢啲嘢就好鬼渣。跟住就快爛渣落去咗。咁你而家咪睇唔起我？ 係啊， 係嘛？你好叻啦，你威啦，你做曬佢啦，紅乜聲懟曬俾你。 跟住就賴啦，係 啦， 冷氣唔夠凍啊。 係啊，跟住做唔到啊，跟住喺度賴啦， 水機又冇水啊。 你山林道呢度又嘈，落去又冇嘢食，呢度夜晚黑又冇煙煲，係嘛？你叫我點做啦？ 拍車又貴咁樣。 係啦， 嗯， 咁啊咁咯，咁啊做唔到啦，不如咁啦。唉，我 咪仲有啊，不過我都做過一隻 Jingle， 嗰隻好好噶啦，呢個咪我嘅功績咯。 大家点解唔谂下我 Jingle 写得几好咧？ 系啦，嗰十五秒 Jingle 写得几好啊？就系咁讲，呢个咪公职咯。 但系咯，如果你见到咁嘅同事，你就第一炒佢，如果唔系就揼佢一镬噶啦。其实已经 或者两个人都会做，又揼佢又炒。 而家就系咁样，每一日你都见到，每一日见到就系对施政无力，对社会无心。我成日觉得你系先有个心，然后你要出个力，然后你要领导嗰啲嘅执行嘅官员。摆清楚个焦点，你帮佢哋扫除嗰啲障碍，由佢哋谂通执行细节，咁政府嘅政务官就会听你讲，亦都会变成一个团队。如果唔系，嗰啲人挑通眼眉，见到你根本杀啲龙虫，我系 A.O. 我都唔出声，咁你死啦！你睇到噶呢、這个星光大道发展计划、根本系唔通嘅。新界呢个港岛南区一蚊俾呢个咁样嘅。稻香集 系 一谂，如果我系一个政务官，我 D 温我已经谂一睇，已经知系唔通嘅。 系 点可能提出嚟嘅咧？ 系 咪？你见到佢而家弯咗好多嘢嘅。 系系系。 只不过大家因为有更大嗰啲镬冚住咧，就睇唔到呢啲施政上边呢啲咁样嘅，即系骑呢啊、倒退啊，仲有咩撤回嘅嘢？ 系 你谂下佢有乜嘢有争议性而能够过到？系嘛？ 冇啊， 冇嘅真系。你其他派錢梗係過到啦， 夾硬嚟嗰啲咪得咯。 喂，兩蚊唔係佢做嘅，上屆政府做嘅，冇人搭車兩蚊，但佢出嚟就當自己係自己嘅嘢舐咗佢啫嘛。 咁但係譬如真係東北前期撥款嗰啲夾硬嚟嗰啲咪叫做得咗咯。 你做得撥款啫，好啦，到最後尾你埋位啦，收地啦，佢哋咪坐喺推土機面前同你頂咯。係，咪就係呢種咁嘅街頭衝突，跟住咪會演變成為暴亂咯。你個政府就已經去到一個咁嘅狀態。是什麼有爭議性的東西一觸即發，不需要跟你討論，因為埋位你嚼人嘛，人家未嚼你，你已經嚼人了，是吧？那沒辦法的，我被你嚼過一次，即我被你舉高手被你卜爆頭，我下次會不會再舉高手被你卜爆頭？ 當然不會啦， 就是這樣嘛。所以你如果一埋來很簡單，你的方案我都不會跟你談的，退休保障就算你的方案多好都好，因為你會嚼我的嘛。如果你真的想跟我談，你怎麼會嚼我呢？你都會不斷不斷 label 那班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班人是不現實呢？你可以 sell 你自己嗰个几好，但系点解你要不断咁嚼人呢？系，咁呢个都系一个施政质素倒退嘅一个情况。 系， 梁振英就不断鼓励佢哋，你有理就要力争，唔可以俾反对派占据呢个论述。 系， 我知道晒佢哋嗰笼嘢噶。问题就系你呢个方法，你要谂下，第一你嗰班人系咩人先？顶你个个甩甩流流高佬全家大番薯咁样，系嘛？然后跟住出嚟讲嘢就依抽水同埋呢个邓继尘咁样，系嘛？你谂下嗰个苏锦良，你会即系睇嗰顶带你就知啊。佢走去背《倚天屠龙记》嗰段稿，一路孖阿兄姐，一路喺度耷低头，一路即系你明嘛？ 睇 稿系睇稿发难呢下咧，系完全不能接受嘅，即系睇稿发难呢下，即系你嗰个发难系假噶啦，系嘛？即系你 stage 好晒啦，咁你 stage 好晒，你可唔可以背埋嗰段稿啊？ 系 stage 好咗就冇练啦，冇练台词。 你可唔可以练熟嗰段台词？还掂你班废柴都冇嘢做噶啦，已经系嗰几句嘢，殷素素临死前你仲要 call 错，人哋临死前系叫阿张无忌唔好信靓嘅女人啊，佢走去少林方丈隔篱，我根本咩都冇讲俾佢听，我系呃佢，所以佢同阿张无忌讲。你要因住靚嗰女人，越靚嘅人越會呃人。呢句先係殷素素臨死前對阿張無忌講嘅説話， 就唔係叫佢認住 嗰啲。認住呢班六大派虛偽，其實唔係嗰段嚟嘅。第一你又背錯，係嘛？第二你都唔 抄錯啊，抄錯跟住又唔背， 又唔背熟佢，然後就喺度係懶入戲咁樣，一路望兩句，一路咁樣喺度望喺度發爛。你睇兄姐發爛，使鬼睇稿啊？ 係， 係嘛？一起身就講噶啦，係嘛？個氣場已經唔同啦，已經係。而你再經過傳媒再傳播出去，人哋已經冇咗 feel 啦，人哋覺得你嗰個 已經喺度恥笑你， 係啊，已經交咗啦，已經係其實係。所以以前坦白講， 就大家只是看到 新聞 cap 那段見不到卿姐那段或者見到報紙去用文字寫你那個內容那你就贏咯但現在不是現在同步當你講完那一刻已經立刻交了跟住即刻一人一腳喺度恥笑佢已經係，咁所以就係話呢個，我諗到今時今日呢棚人都唔會明白，所以你見到呢個巴曲頭點解會回應學童自殺嗰陣時係交一句咁樣大陸嘅宣傳句語出嚟， 辦法總比問題多， 辦法總比問題多呢啲咁膠嘅説話出嚟去回應記者，係嘛？呢啲正正就係咧嗰啲叫做共產黨嘅 clear shade，陳腔濫調。而啲陳腔濫調根本就唔係人話，你亦都冇個心喺度，係咪？如果你有同理心，你會感到難過，你點會講佢咁嘅説話啫？ 咪咯， 係嘛？ 衰過風涼話，風涼話都仲叫做你都有個態度啊！ 風涼話都有個態度啊嘛，我認同你，你做呢啲咁嘅嘢， 我串你啊，中意啊， 係啊，我中意串你啊， 照背一句咁嘅冇血冇肉嘅垃圾。 即係有陣時你唔到你唔怒氣啊！我覺得真係，你諗下到我哋呢啲五條嘢嘅啦已經。都咁勞氣啦嘛，廿歲嗰啲。 所以係咪話咯？即係其實起止學生想自殺啦，大人我哋都其實都好想死啦。老實講， 我諗 講笑啫。 咁抑鬱嘅狀態，當然我哋即係可能人生經驗豐富啲。 不過，或者其實因為係冇咁大膽。 可以咁講，亦都係 我 哋喺香港生活咁多年以嚟咧，係面對一個最抑鬱嘅時代。 嗯， 遠遠比九五年，遠遠比八九年抑鬱。 嗯， 八九年係傷心，但係。之後嗰段時間，因為仍然喺英國政府管治下邊，跟住開展新機場計劃，跟住就十大建設，即係睇到嗰個經濟繁榮嗰樣，好快就 recover 咗 from 嗰個政治嗰個傷痕，係因為英治時代嗰個經濟發展 recover 得好快，跟住到九五年彭定康政改方案，九二年開始哩啦啦都係，始終就口水戰，係嘛？英國政府冇做過啲對香港人 offensive 嘅嘢。一路到九七，董建華上場，仍然係蕭規曹隨嘅。董建華冇乜點大改，其實。 所以即係之前有林立會咁粗暴，但係都 唔係林立會，正正因為反抗嗰啲人太激烈啊嘛，所以佢咪喺深圳開，跟住咪一年收皮咯。同埋林立會唔用一個積極做嘢嘅方式，如果佢做佢可以噶。如果用梁振英嘅邏輯，乜嘢法例改曬都得。 嗰陣已經話咗廿三條 啦，嗰陣時立埋添，係嘛？所以我就話點解去到而家係真係最抑鬱嘅時代。未必一啲 societal factor 係同嗰啲自殺嘅年輕人有關，但係你整個社會，我覺得 其實係咯，嗰 種氛圍 氛啊籠罩住嗰種 氣氛， 係大家都覺得冇出路、冇希望、冇前途。 無論你做學生會嘅，你喺大學讀書嘅，你喺中學讀緊書，你就係喺一個不斷競爭、不斷競爭，唔知為乜，好似即係電套咁樣，就不斷喺度走。而走之後，你睇唔到 end game， 你睇唔到終點。嗱，我哋嗰個年代，即使我哋中學係 loser 都好咧，其實我哋睇到自己嘅 end game 喺邊度，即係話，如果我唔行呢條路，我讀唔到大學啦，咁我咪讀師範咯，讀師範出嚟教份書咯，跟住你見到自己教書五年之後可以喺粉嶺上車，十年之後可以出嚟太古城噶啦嘛，呢個就是你睇到嗰條路啊嘛，其實而家最慘就係咁，你乜嘢路都睇唔到，你叫你科技創新，叫你翻大陸，即係講粗口啊，真係，你明唔明啊？叫你翻大陸創業，等你渣都冇得剩啊！大佬，你香港呢啲小羔羊翻到去大陸創業，真係渣都冇得剩。你想佢去死，擁佢翻大陸創業，係咪？就係呢啲説話，就係呢班咁嘅廢人喺度不斷喺度話俾你聽，你嘅出路就係咁啊！一帶一路喎，係 喎， 年青人嘅出路係一帶一路嗰度， 係 咁你咪即係即係你即係點講啊？你已經本來已經有情緒病，可能學業各方面嘅壓力係咪？但係仲係一個存在一個咁嘅社會環境裏邊，係 啊。 佢唔單止冇辦法俾到個避風港嚟，而甚至係咩呢？就算你話，我唔理學業都，你行出去望下新聞，睇下個電視，係咪同屋企人傾下啲咁嘅嘢？原來又 係 咁。 唔係，即係你係啦，你間房或者學校裏面都覺得係好淹悶，點知望出去，哇，風大浪大，大佬， 所以我就話 卷風喺度轉緊。 係啊，呢、這個就係、 是、 嚇。咁睇下先。你今集時間十點半啦，原來 係喎， 係啊，過曬時間咯， 過曬啦。 好咧，就下個禮拜我哋同樣時間再見啦。咁就希望我諗，即係都係嗰句咯。我覺得即係年青人咧，其實冇嘢緊要過自己條命， 嗯， 係嘛？即係學業好、感情好、家庭問題好 ，at the end 你都係如果跨過去嘅話咧，其實你見到嘅風景係唔同嘅，即係我哋。 見到我哋嗰代人，其實每一個人冇真係唔係冇而家嗰啲咁順風順水、嗯。其實只不過就係話你自己可唔可以把握到嗰個機會，或者有個勇氣去面對失敗咗，可以點咧咁？其實我諗好多人都試過，我哋即係我自己打工咁耐、我試過雜誌清盤執笠，炒百幾人都試過，上埋電視都試過。咁但係你跌倒，其實你咪會諗翻起可以。有乜嘢做啱，或者咩做得唔啱嘅，其實可以再嚟噶嘛。 嗯、 即係打機咁樣，即係但係命仔冇咗就冇得無限復活噶嘛。其實 係，不過我估後生仔嗰啲諗法就覺得冇命仔可能喺第二度再繼續咯。 但係 what if 如果冇第二度咧？ 咁咪冇咯，反正而家都冇。我明白佢哋喎。 啊，即係喺呢度都冇噶啦。 係咯，即係今而家冇，將來都冇，咁冇所謂啊。 咁啊系，所以有阵时我觉得我哋系， 即系我即系理解啦， 理解，但系就我自己都冇话好难接受嘅，其实， 嗯， 即系你叫我哋呢一代人去接受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系最大嘅自由，我觉得我自己接受唔到，其实。 咦，我同你都有啲代沟，我 OK 嘅。 你大佬，你唔系争好多年啫，同我。 我 OK 啊，真系。 即系你觉得佢觉得真系谂过晒啦，谂通晒啦， 系， 我就话俾你听，几时几月几日我就去死，咁你接受嘅？ 我 OK 噶。 但你覺得即係嗰條命係佢嘅，佢有個選擇嘅自由，只要佢唔係一個好情緒化嘅狀態底下去做呢個決定， 係可以咁講啦嚇。即係甚至乎好情緒化嘅，我都覺得其實佢做得出呢個決定，應該之前都有諗過嘅，而即係飆粒嗰個情緒係一啲好爆發性嘅事件嚟嘅啫。咁但係之前都係一定係諗過，覺得我真係冇路行，我先做咁樣。所以我明白嘅，我亦都覺得，即係當然我唔會鼓勵啦，亦都唔可以鼓勵啦。咁但係即係係咯，我覺得我接受到嘅喎。 嗯， 雖則係 sad 嘅。譬如我今日喺個街度一路行嘅時候，我見到好多嗰啲小學放學嗰啲啦，其實係有一種好怪嘅感覺啊。 嗯， 即係好衰咁樣諗啊！呢啲會唔會其中一啲可能不久就會離開咧？咁樣即係好 sad 嘅。但系，唉， 其实我比率唔算，即系我香港嚟讲系高嘅，其实真系。 嗯。 即系喺嗰个 age group 里边。 系。 如果只不过大家一路咧唔去认真去 study 嗰样嘢，其实我相信政府亦都唔想面对。 佢乜嘢问题佢都唔去尝试去面对 and 处理噶啦。 唔系，佢都唔进入嗰个问题。 系。 佢就系撒咗佢。 乜话赖人都有。 系啦，元水由你炒作啫。 系 系。系嘛？啊，民望啊，即系你有心啊，中庭要嚟整衰我啫。 系咯系咯。 咪就系咁咯。你又唔睇下其他嗰啲世界嗰啲領導人？ 係啲學生自殺，你啲家長問題啫，唔關我 學校問題咯。 係咯，乜都唔關我管事咯，掟磚啊，即係所謂暴動， 係 咯，都唔關我管事問題， 都同管治冇問題。咁如果大家下一波嘅話，我諗都係要諗啲方法，真係即係令到佢承認呢個係佢嘅問題嘅話，我估都係要靠阿齊恩，係好耐冇見佢。如果唔係嘅話，我諗齊恩先至會令到佢呢個係佢嘅問題啦啩。 都唔关事，系阿妈嘅问题，系龙虾嘅问题， 唔怪之得。He's not biological man。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工作都好紧要啦。好啦，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 城寨系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众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